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22集《半妖显像》续。司藤小姐为什么要让王乾坤看起来像她呢？这是准备干什么呢？严福瑞一头雾水的，司藤让他和王乾坤在沙发上坐下，说是要一起想一想白鹰接下来会干什么。严福瑞真是受宠若惊，司藤小姐什么时候这么瞧得起他的脑子了？ 是啊，虽然他严福瑞没什么文化，但是受电视熏陶，这种形式他也懂的。 啊，不就是几个人一起坐下来头脑暴风吗？ 你觉得呀，白鹰会去哪儿啊？ 白鹰？白鹰是谁？没人给王乾坤普及背景知识，他听得一脸茫然，脑子里只萦绕着一个问题： 你们能不能等会儿再说那个什么白鹰？可以先给我换一双拖鞋吗？ 严福瑞接着说： 我猜啊，肯定是逃了。他这样对秦放下手，等于是跟你撕破脸了，打也打不过你，当然是逃得越远越好。 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，越发觉得自己分析的正确。 司藤小姐也晓得他跑了，所以要找八卦黄泥灯，用八卦黄泥灯帮忙一路追踪他，是不是？ 司藤摇头道： 虽然有些道理，但是不符合白鹰的性子。他说伤害秦放只是给我一个教训，那么接下来应该会有下一步动作。 啊，这倒也是，看来是自己暴风的太简单了。严福瑞又仔细地回忆了一下白鹰打来的那通电话。 他说你想不活体就不活体，这世上没有这样的好事。白鹰是不是还想活体啊？但是他对秦放太过分了。司藤小姐，你可不能屈服啊。 秦放又是秦放，到底算是半个熟人。王乾坤按捺不住问道： 哎，等等，秦放怎么了？ 严福瑞嫌他吵，伸手指了指卧室虚掩的房门道： 自己看。 哼，这个叛徒，回答一句怎么了啊？不知道他现在走路有多困难吗？王乾坤心里恨恨的，又架不住好奇，只好咬牙忍痛起来走路。哎呦，那真是一步一气血呀。灰姑娘她解割了脚趾头穿水晶鞋，也未必有她这么痛的。司藤倒是没分心。 她伤害秦放，不忌惮跟我交恶，等同事绝了和我坐下来谈重新合体的可能性了。那就只剩下…… 严福瑞忽然想起在囊谦时谈及半妖显像司藤当时说的话： 如果不能达成一致，那就只能两相对决，武力毁灭一己的一方，收回妖骨重新为妖，只是过程中妖力必然大打折扣，绝非首选。 那也就是说…… 司藤笑起来： 哼，是啊，现在不只是我想杀白鹰，白鹰也同样想杀我。半妖没有那么长的寿命，一来白鹰不可能再去修炼，二来别说这世上再难找到别的妖怪，就算真的找到，以他的半妖之骨也承受不了额外的妖力，所以不能和平解决的话，就只能跟我斗个你死我活。就像当年 约在华美纺织厂那样，不过那个时候双方势均力敌，你要斗就来斗，没人怯场。而这次不同，白鹰没有那个胆子公然较真。严福瑞恍然大悟： 啊，我们在明，白鹰在暗，他肯定会使阴谋诡计，所以你让王乾坤装作你引白鹰上钩，你自己其实在暗处，那个啥子补残啥子在后啊，是不是？ 身后传来了王乾坤茫然的声音。 白鹰是谁啊？ 悲催的是，严福瑞上次至少搭理了他一句，而这一次连理都不理他了。 司藤小姐，你让王道长看起来像你，用的是沈银灯的妖力吧？就像沈银灯之前对秦放做了手脚，秦放眼里看他就是陈婉。但是你得施术啊，你又不晓得白鹰在哪儿，你咋个对他施术呢？ 司藤笑起来， 哼，白鹰怎么样都要进到这间屋子里，你进屋之前会最先看到什么？ 严福瑞挠了挠脑袋，觉得这个问题必然颇有深意。最先看到什么呢？被冷落肩脚疼的王乾坤没好气地打了句： 门、墙、窗户。 太肤浅了，怎么可能是这种简单的答案呢？严福瑞瞪了王乾坤一眼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司藤说话了： 对啊，就是门、墙和窗户。 当天晚上，严福瑞和王乾坤睡在客厅里，一人盘踞了一边的沙发。严福瑞断断续续给王乾坤讲发生了什么事，讲得拖三拉四，丢前落后，不过始终记得强调一点，司藤小姐确实是妖，但白鹰才是现在最大的祸患，道门应该站在司藤小姐这边，共同对付白鹰才是，也算是替天行道了。难得王乾坤勉强听懂了，他竖起耳朵听外头的动静，问严福瑞道： 司藤小姐真在外头画画吗？ 严福瑞也在听。 是啊，不可能拿笔画的呀，司藤小姐毕竟是妖怪啊。 当然不可能是拿笔在画，因为屏息听的时候能听到外墙簌簌沙沙的声音。王乾坤还是有点忐忑。 门、墙和窗户都画上眼睛，密密麻麻的，怪吓人的。白鹰看到了，会起疑心的吧？ 严福瑞倒是满不在乎。 只要能框到他，疑心就疑心呗。 司藤小姐说，会在外头都画上眼睛，白鹰要看这间房子，就不能不看那些眼睛。而只要他看了，幻术就会对他起作用。赤伞的迷幻之力当然不是花花架子，至于他自己，问他会藏在哪儿时，他含糊说了句： 秦放屋子后面不是有自带的花园吗？ 沙沙的声音像是淅淅沥沥在下雨，周而复始的居然有了催眠的意味。后半夜时，严福瑞听到秦放卧室的门吱呀一声响，心里一个机灵醒过来。他撑着沙发边缘去看时，又没什么动静。秦放还是那么安静地躺着，要看很久很久才能稍微察觉出那一脉微弱的呼吸。严福瑞怪难受的， 希望司藤小姐啊，能快点解决白鹰，帮助秦放早点好起来吧。 第二天早上，两人睡到日上三竿。说来也巧，两人醒得不分先后。严福瑞迷迷糊糊睁眼，陡然看到对面沙发上披头散发、睡眼惺忪的司藤，唬得目瞪口呆。下一秒才反应过来，这是王乾坤。王乾坤把严福瑞的表情变化尽收眼底，他其实挺好奇的，毕竟自己从镜子里看自己始终是大大咧咧的道士王乾坤一个，在严福瑞眼里他真是跟司藤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。两人对视半晌，几乎是同时光着脚往外跑。啊，差点忘了，司藤小姐昨晚在外头画眼睛来着，这屋子外墙到底被画成什么样子了？确实不是用笔画的，墙上、门上、窗户上都是暗纹，人只要走近，有意无意的 目光都会沿着纹路搜寻，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装饰纹样，而只要稍一对视，这幻术也就算是成了。两个人在外头看了很久，直到王乾坤忽然反应过来。 哎，严福瑞，那我现在去照镜子，看到的就是个女的了。 严福瑞深以为然。 那当然，你已经中了幻术了。不过王道长啊，你要好好注意一下，你的动作低点都不优雅，跟思辰小姐啊魔法比。还有啊，你说话还是个男的声音，你要注意一下，毕竟啊。 严福瑞警惕性忽然提升，他四下看了又看，声音随之压低。 你晓得那个白鹰，他换身体跟换衣服一样，从现在开始啊，啥子小区保安、扫地大妈，还有送快递的，都值得怀疑。 王乾坤让严福瑞说的心头发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隔壁独栋的户主外出，他先是好奇邻居的外墙怎么突然有了细密的花纹，接着那人的目光停在了王乾坤身上，脸色有点奇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